层皮肤，爱情怎么都孤独，眼神却能倾吐。既然怎么都孤独，我肯义无反顾。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刻骨心中那少一寸土。谁愿意跟你独处，谁不贪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蔡健雅在年初发表的 EP Cherish 的歌爱，重新演绎她写给别人的歌。那这两首作品呢，都是她男一歌手的最爱，有写给黄小琥的重来，还有这周在本周全球榜以第14名成绩上榜，写给李代沫的贪图。好，那我们继续啊、胡夏呢即将推出个人的第五张专辑，第一支亮相单曲念在本周登上全球榜，首周成绩是第13名。那这张新专辑呢，将以 A B 面的形式推出，六首新歌，六首翻唱。除了这首《念》，前段时间呢也亮相了翻唱的主打《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我们来听这首《念》。 旧日的黎明困住今天的朝夕，也困住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缝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厌倦了落英带走冬日的寒气，却带不走你的执迷。熟悉的旋律都依然依稀，没有人长久，没有人回忆。云白白月光，白白的雨篮上，那时你依然陪在我身边。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但每天轻拨通言，回头望见这永未会结的果。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是你吗？月空中像太阳温暖着我，在昼夜照亮我心窝。 More and more， 你没有心动，编织起每一丝心动，让眼神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卓轩的一首《太阳》，之前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取得了好成绩，作为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本周呢是以第12名的成绩入榜，也是第913期最好成绩的上榜新歌。来自于香港的刘卓轩呢，是第三季中国好声音香港赛区的冠军，如今呢也是辞掉了公职，转而作为一个职业的歌手。好，听过了913期全球榜的四首进榜新歌之后呢，下面我们来听的是进榜五个星期的时间，上周跌至榜尾，而本周上升八名，位列中游，排名第七，来自于谢霆锋的《异想天开》。 问自己，是否未来镜子里的那个自己？现在一切应该反复怀疑，偶尔不修边幅，偶尔循规蹈矩，也偶尔沉默不语。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过不得 昨天已经擦干所有眼泪，无所谓，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不是无所惧畏，不是为所欲为，我只是不想面不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不是无所惧畏，不是为所欲为，我只是不想面对，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 要的是有八个榜位升幅，排名第七，来自于谢霆锋的异想天开。那在913期榜单当中呢，下面这首歌虽然从冠军掉到了第六名，但是仍然保持住了恒星哥的头衔，11周榜龄，目前呢是在榜呢唯一的一首超过10个星期的榜上歌。好，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又错过，我没有把握，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一人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 哟张哥，

当大幕拉开时，一座郊外荒凉的地下意识中的三男一女正在慢慢苏醒，他们都因为化学误剂暂时失去了记忆。屋内仿佛发生过争斗，从散失的记录文件中发现，四人之中的身份居然有嫌疑绑匪、警方卧底、被抓人质和神秘访客。四人展开了心理和智力的决斗，谁最先恢复记忆，谁将握有胜券，悬疑气氛十足。话剧《前任不敲门》今明两天在北京喜剧院上演。一个夏日夜晚，流行小说家查尔斯和妻子露丝在家里举办小型家宴，而前妻艾薇尔的灵魂却意外到来。该剧改编自英国国宝级剧作家诺埃尔·考沃德的经典之作，老戏骨冯宪珍的演绎让他十分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赵梁《东方灵域三部曲之双下山》今明两天在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导演赵梁《灵域三部曲》分为上中下三阙，在体系上单独成章，内核之中却是一脉相承。双下山缘起昆曲中非常著名的两出折子戏思凡和下山，赵梁大胆地把思凡昆曲唱段和舞蹈表演同时呈现在舞台上，不但保留了昆曲的婉转清丽，又蕴含着现代舞的先锋灵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一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33:5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913期榜单的榜上歌。本周的 Top 5阵容当中呢，有三首都是在上周排在10名开外强势反弹。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第11名，本周第5位。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徐佳莹，来听这首《言不由衷》。 愿你真的爱一个人。 心之所向，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愿你真的爱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而懂温暖来自何方，我如此坚强。失去的爱难原谅我们。 我们听到的是第913期全球榜进榜七个星期排名第五位徐佳莹的言不由衷。我们常说物极必反，比如生气到了极致会被气乐了。那这首歌的歌中唱到呢，也是这个忧伤的唱出对对方的祝福，也是伤心到了极致的体现吧。好，在本周榜单的前五名当中呢，有两首歌成绩不变。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和本周都排列在季军的位置，来自于林俊杰的这首《黑夜问白天》。 独一那张脸，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第53天后的日夜线。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暄，来自目光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半归恋，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听不到救援， 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 电影《前任三》所演唱的这首插曲《体面》，金榜五个星期以来呢，都有着非常好的表现。上周跌至了第13名之后呢，本周触底反弹，连升了11个榜位，来到了亚军位置，不仅成为了升幅最大的火箭歌，而且还刷新了上榜以来的最好成绩。那第913期全球榜冠军位置保持不变，五月天的新歌《什么歌》上榜3个星期，除了第一个星期成绩是第10名以外，最近的两周都保持榜首，本周蝉联冠军。 你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求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最后能带走什么。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已不想但是你我一无所有，无聊的话题陪着来

九八八精彩声势排行榜全球推荐。 你好，我是阿鱼。 你好，我是 KC。 现在就是全球推荐的时间啦。 Yeah.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邀请我们最美的全球主播、全球榜榜主罗美云小姐。要很 grand 的这样子把她请出来，对不对？ 谢谢两位帮主 Casey 还有阿鱼。你好，我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帮主 Chloe。 那这个星期呢，全球 crossover 要推荐给你的歌，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听得怪怪的。新年都过了好久了，2018年也快过四分之一了，才来听新年歌对吗？其实我一直觉得啊，新年歌不一定要在新年期间才能够听的，新年期间听当然有特别的感觉，特别浓厚的气氛，可是新年之后呢，你可以在里头找到正能量，可以找到欢乐啊，这就是新年所带给大家的力量嘛，是不是？所以今天在这里要介绍给你的就是 SNH48 的甜蜜盛典。如果没有仔细听的话，还真的感觉不出来这首是一首新年歌哎，因为当中除了歌词 Happy New Year 会让你觉得是新年气氛之外呢，其他的是青春、甜蜜、快乐还有开心的 feel。 当你很难过，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听一听这首歌会让你找到前进的动力哦。来听 SNH48 甜蜜盛典。 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榜榜主美云的推荐歌 SNH48 的甜蜜盛典。新年的歌呢，不只是在新年才听啊、比如想要一点欢乐的气氛，或者是想家，想要一种暖融融的感觉，都可以找来听听看。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冠亚军的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歌手啊，余文文的《体面》和全球榜一样，目前是在马来西亚位列亚军。而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歌呢，是属于张碧晨的这首《隐隐作秀》。 懂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季军歌》，这是由蔡恩宇和马来西亚的演员纳碧拉一起所合唱的，这是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名将李宗伟自传的电影《败者为王》的主题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加坡 Yes 933最新龙虎榜，五月天的什么歌啊，继续保持冠军，而余文文的体面也在新加坡方面取得了季军的好成绩。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新加坡方面的亚军歌，周兴哲和徐伟宁所合唱的这首《年年》，收录在《如果雨之后》这张专辑当中。 想念一杯 算迟到，比你更重要就是和你一起变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吴文芳新专辑《我来自》当中的主打歌《美好》，在新加坡 Yes933 最新录音上刘红榜进榜五个星期，继续刷新了最好成绩，本周是排名第八位。好，那本期最新录音榜上呢，只有一首新歌进榜，这就是来自于新加坡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舞台剧的演员以及爵士歌手董姿妍。他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姗姗到访》。这首歌呢，在家乡打榜，首周呢是排在第二十位。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讲座信息。讲座《水浒好汉文化的基因图谱》将于今天下午2点在首图 A 座二层报告厅举办。梁山伯108将是《水浒传》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他们形成的好汉文化随着小说的传播深入人心。那么在塑造这些精彩绝伦的文学形象时，小说作者化用了哪些历史故事与文献典籍，蕴含了哪些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陈红将为您揭示梁山好汉的基因图谱。西夏艺术对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贡献，以西游记故事为中心讲座将于明天下午2点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邛楼二层举办。西夏曾对宋辽吐蕃等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西夏王国被蒙古人消灭之后，党项族人和他们的灿烂文明一同消失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宁强以经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为案例，探讨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夏党项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智性造别群展正在太康空间举办，展览邀请来自中国各地的十位艺术家和团体为本次展览进行委任创作，其中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摄影、装置、录像综合媒介，也包括参与式、互动式的项目以及社会调查和文献梳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1点33分45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那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榜单。中文歌曲龙虎榜 ，Aga 江海嘉的《无期》蝉联冠军，许廷铿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位列次席。好，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季军歌，这是来自于罗丽薇的，这首歌叫做《嫁给我》。 记住要被，终于等到你降临抱着。

沿途寻送都放下，从前谈天的短信字字信那，这晚还抱你臂弯开始远化，旧有生活仍如泥沙，信誓一体踏下马，争吵不怕。难受吗？难受到无论你有没有他，都感觉渐失去，连陪着都觉累吗？梦想天界云层里，各自各地往上爬。承认吗？承认我留后半寸落了差，虽赶到觉得辛苦吗？看着对方身影，为何又？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新歌上榜第19名，谢文馨的《其实我牵挂》，这是一首标准的情歌，而在歌曲背后呢，也表达了谢文馨在工作上的感受。加入星梦娱乐5年，做过主持人、演员，事业有着不错的发展，但对于最喜欢的音乐始终没有开花结果。而这首歌呢，作为他的新单曲《其实我牵挂》，也表达出了他自己的音乐梦。好，在听过香港方面的歌曲之后呢，榜单旅行我们要回到北京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中歌榜的冠亚季军歌曲。首先来听到的是第13期中歌榜的冠军歌，来自于张信哲的这首《不再》。 分不清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 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四月十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平谷国际陶画音乐节欢迎您。 宋茜加盟新公司的全新单曲《屋顶着火》不仅是中国榜时隔27个星期之后又一首空降冠军，并在上周蝉联第一名，本周小降一个榜位，位列亚军。好，这里是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在榜单旅行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走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以及我们北京方面各地榜单的榜上歌曲。好，那也请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小东会继续带给你华语歌坛最新最快的歌。稍后北京音乐广播要带给你的是小航所主持的节奏驾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榜单旅行的最后一首了，我们来听到的是北京方面中歌榜的季军歌，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